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求你帮助我们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认知，如果我们是按照你的旨意在这里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就是依靠你的圣灵宣讲你儿子他自己的道，无非就是你的圣道。祈求你帮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都可以听，也帮助我所宣讲的确是你儿子的道。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生活在罗马殖民政权统治之下的第一世纪以色列人，指望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应许要来解救他子民的那一位救赎主。在一个国运兴旺的国家里面，人民通常不会指望一位救主，但是耶稣时代至少有上百人声称自己就是基督，圣经中也有提到其中几个。耶稣后来也警告说，有人会说我自己是基督，要迷惑许多人。路加写百姓指望或者百姓等待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其实上帝早在30年前就宣告基督来到世上，有天使对伯利恒旷野的牧羊人说，我给你们报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也是这些人牧羊人后来又把天使的话语论孩子的话语传开了。八天之后也有另外一个人西面，他看到了耶稣就说，主啊，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但毕竟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耶稣和他的父母回到拿撒勒，如果你没有办法安静的话，可以坐到后面去，也许你还不习惯。OK。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耶稣之后就与他的父母回到拿撒勒，他渐渐的长大强健起来，他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但是30年之后，天父他把耶稣藏在加利利的一个小村庄里面，30年之后又有谁认得出木匠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多年前生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孩，就连他自己家乡的人都不认他。其实我好奇，难道他的母亲玛利亚没有跟他的邻居讲吗？ Hello， 不好意思，你们在等基督吗？不用等了，我变了，我好幸运，我儿子他有天使说。我不知道你们做母亲的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基督会不会这样子跟人家讲。施洗约翰不知道耶稣是基督也的确有点奇怪，难道他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没有跟他说吗？我以为施洗约翰会应该会说，你们要找基督啊，我弟啊，我表弟啊，他为人还不错，介绍你认识。但是约翰显然不认识基督，之后他会做见证说，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路加说上帝的话语临到在旷野里的约翰，但是很显然上帝并没有直接告诉约翰说谁是基督，约翰至少认知他自己不是基督。我想这对他或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尤其是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并且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也就是说施洗约翰当时的事工是非常的兴旺，有很多人期待啊，这人就是基督， 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最简单的事就是顺从民意，说好了，没错，我就是基督。反而约翰之后会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有记录，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其实约翰明白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服侍主，他不是自己做主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此辨认到底谁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而做仆人的你总是面对一个抉择，我要高举主的名，还是我要打响自己的名号。我觉得幸好约翰他并不是生在现代的人，现代的传道人，尤其事工做大的传道人，会有打造自己品牌 brand 的压力。某某某事工团队，某某某国际布道集团，约翰他没有成立什么约翰施洗约翰布道团，我猜他讲到也没有夸口自己建的教堂有多么大，或者他为多少人施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非此即彼，没有所谓的双赢。这其实是一个传道人该有的记号，也是他应该有的认知。若基督兴旺，我必衰微。反而言之，如果我兴旺的话，就代表基督就必衰微。约翰知道有一位能力更大的，比他更大的要来。他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你们都听过鞋带的事，讲到这篇一定会讲鞋带。当时的学生不会付学费给他们的老师，不会付学费给拉比，但是他们服侍拉比，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只是明文禁止有一个拉比说，你们不可以解鞋带，因为解鞋带这件事情太低贱，连做学生的都不该做，唯有做奴隶的才帮主人解鞋带。所以当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这不是程度大小之间的差别，而是等次全然不同的等次，就是连做奴仆都不配的等次。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不是指施洗的外在形式，到底是要用火还是用水施洗。毕竟我们不会以为约翰是在说耶稣基督要生一把火给人施洗。如果要用火施洗，我不知道我们浸信会的弟兄姐妹现在要怎么办。这也不是说除了水的洗礼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圣灵的洗礼。约翰认知他自己是用水为人施洗，但是要来的那一位，他才有能力赋予这个外在形式的属灵内涵。约翰的洗礼，我们之前有提到，是不完全的，是预备性的，是指向那一位要来的受膏者基督。而唯有那一位受膏者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成就这个洗礼外在所象征的内在属灵事实，就是圣灵和火的洗礼。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知道基督就是受圣灵恩膏的受膏者，而受膏者的来到也必然意味圣灵的到来。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结记录，耶和华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到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要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这段经文的确很符合 约翰悔改使罪得赦免的洗礼，所以他的洗礼或许足够代表上帝将要成就的洁净他子民的工作，但是以西结在这段经文继续写，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也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给你们肉心，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又遵行我的典章。因此我们就不意外，他要差来成就他的救赎的那一位救主基督，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受圣灵的洗就是受洗进入上帝的国度，是一个身份的标志，也是受圣灵装备，目的是什么？好叫他们遵行耶和华上帝一切的律法，好叫人，你受圣灵的洗，目的是要叫你顺服上帝。有上帝的灵，你就看得出来是属于上帝国度，是上帝子民的记号。因此只要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是受圣灵洗的人，这是那要来的那一位才有能力成就的。但是火代表什么呢？加尔文还有许多其他的先贤们认为火代表的就是圣灵洁净的工作，但是按照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看来，我认为火在此更象征的是审判。在第九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第十七节，用糠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基督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代表就是同一个洗礼，不是不同的洗礼，同一个洗礼有非此即彼的双重意义。对领受圣灵的人来说，洗礼就标记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属于上帝的国度，但是对本来就不属于上帝国度的人来说，洗礼标记他们要被丢在火里。换言之，基督的洗将人一分为二，真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必然有圣灵，而没有受圣灵的人，不论他是否有受洗礼还是没有受洗礼，定义上就是要受火一般洗礼的人，必要承受上帝愤怒的审判。约翰继续说，那要来的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了。耶稣他自己之后会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烧起来，岂不也是我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很有趣，在路加福音12章那段经文，耶稣居然提到他自己有一个当受的洗或该受洗的洗。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那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乃是叫人纷争。我们主他自己说的话，如果耶稣来，按照他自己说的，他来就是要传道，那么传道的作用其实就是把火丢在地上。也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他的圣道和他的圣礼都将世人一分为二，不是吗？同一个洗礼，若不是圣灵的洗，就是火的礼洗礼。同一个圣餐，你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吃的就是什么？自己的罪。约翰他又用许多其他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路加说他是传福音。你认为现在人传福音会像约翰这样传福音？福音 ，yes， 约翰传的福音不仅有应许，也有警告，警告人要悔改，悔改使罪得赦免，好躲避将来的愤怒，就是那不灭的火。这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叫人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福音，必然有地狱。 没有宣讲地狱的好消息不是完整的福音，只有应许但是没有警告的福音是假福音。因为你要求人悔改，就是要求人从朝向地狱的道路悔改，转向走向上帝，走向天堂。约翰还有勇气责备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娶了他的弟兄的妻子希罗底。这件事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有记录，后来为约翰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他施洗约翰有勇气批评当权者，但是批评当权者的什么？他的政治立场还是他的经济政策？都不是。他指责希律这个人的道德操守。其实看起来圣经里的传道人都有同一个特质，就是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住嘴。约翰不知道，彼得不知道，保罗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不知道。而这个无法住嘴的特质都为他们带来不是很好的下场。施洗约翰下刀狱里面，那个是耶稣受洗之后所发生的事，你可以去参考马可福音第六章。但是路加在此就总结了约翰的事工，因为对路加来说，施洗约翰已经完成他为主开路的任务，好像可以下台了。之后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就不多读到施洗约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耶稣受洗是基督公开事工的起头。在受洗之前，耶稣是没有人认得的基督，受洗之后他就成了公众人物。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思想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是悔改使罪得赦免的洗。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成了人，就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如果耶稣无罪，我们的问题自然就是他为什么要，甚至他怎么能够受约翰悔改使罪得赦免，使罪得赦免的洗礼。马太有记录，其实约翰他自己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他想要阻止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你反而上到我这里来。耶稣回答他说，暂且这样做吧，因为我们理当履行全部的义，或者和合本是这样行诸般的义。所以有许多人指出，耶稣他受洗不代表他个人悔改，但是象征耶稣认同那些悔改使这罪得赦免的人。就是那些人如何，凡是与他们一样的上帝儿子也就如何。如果洗礼是上帝对他儿女的旨意，那么受洗也是上帝对他儿子的意思。毕竟耶稣他必须认同父所赐给他的人，他才能够代表那些人。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概念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主耶稣要受约翰的洗。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更深一层的思想这个身份认同的这个概念的内容。保罗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受洗不仅代表我们认同基督，更象征我们与基督联合。或受洗是一个命名的仪式，我们是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就属于基督，就成为基督的肢体。 So 如果我们罪人受洗是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么那无罪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受洗又是归入谁的名下？ 弟兄姐妹，你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开始明白我们主耶稣他受洗所传达的讯息不外乎就是福音，不是吗？我们受洗表示我们属于他，而他受洗就表明他属于我们。我们受洗表示悔改使罪得赦免，那他受洗又表示什么？他受洗就代表那无罪的归入罪人的名下，那不知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耶稣不能够悔改，耶稣确实不能够悔改，他为我们所承担的罪也不能得到赦免，因为如果他得到赦免，我们就不得赦免，因为他救了别人就不能够救自己。这是说耶稣受洗就表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认同我们，认同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所有的罪都要归算在他的身上。耶稣受洗就表示全然无罪，上帝儿子要全然承担你我的罪。或耶稣不受洗，我们就不得救。这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看到不仅是最精彩的替代性救赎的神学，更是直接关乎我们如何活在世上的福音。希伯来的作者他指出，我们的主他是如此的认同我们，他就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到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什么？他尽诸般的义，表示他从来没有犯罪。这带来一个对我们来说好的结果，就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因此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说如果耶稣不受洗，如果他没有认同我们，不凡事与我们一样，我们就无法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或许约翰他明白，被罪人污染的约旦河的河水不应该污染耶稣，但是弟兄姐妹，这正是重点。如果耶稣不能够受洗，就代表那不知罪的不能够替我们成为罪，就代表那从来就在父怀中的独生爱子没有办法为我们成了咒诅。所以幸好约翰那天听从耶稣的话，就给他施洗，将被罪污染的约旦河的河水浇灌在耶稣的头上，其实就是预告三年之后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愤怒要倾倒在他身上。只有路加提到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所以这也不意外，因为路加特别喜欢强调我们的主他总是祷告，时常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可以问耶稣那时正在祷告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祷告词，但是有告诉我们他祷告的结果是什么。那天在约旦河里，上帝的儿子向他的父求圣灵，就得着圣灵。还记得他之后会对门徒们说，你们虽然不好，但是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你们吗？若不好的我们求，天父都给，那么那从来只按照父旨意求的儿子就必然得着他所求的圣灵，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这并不表示耶稣他之前没有圣灵，或在受洗的这一刻，拿撒勒人耶稣才成为基督，他生下来就是基督。 这是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以眼睛可以看得到公开的方式见证，就是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受膏者，就是基督。耶稣他受洗也显明基督的救赎工作不外乎就是三一上帝开启的新创造。起初，还记得起初，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如今，上帝的灵如同鸽子降在约旦河里面的上帝儿子身上。又有天，当初起初上帝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如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天父公开见证他儿子的身份，直接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他听到这会有什么反应？他听到这声音一定会想起他的父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必然会想起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从天上来的声音公开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双重身份，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成了耶和华所拣选的仆人。但是我们可以继续问，为什么天父在这一刻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永生上帝的永生爱子，从来就在父怀中的独生爱子。但是天父也因为他的儿子成了顺服的仆人而喜悦他。天父在这一刻宣告我喜悦你，就表示过去30年天父上帝喜爱他儿子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增长，他儿子没有一次违背，没有一次退后，总是因苦难而学习顺服。他就是那上帝所喜悦的，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耶和华的仆人。天父在这一刻宣告我喜悦你，因为耶稣说我们当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就是遵行上帝一切的旨意，子按照父的旨意受洗，父就喜悦子。我们的主说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的主遵守他父的命令，父就爱他。但是我们可以问，我们的主耶稣他遵守了他父什么命令？父为什么爱子？儿子自己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父的命令就是要他的儿子舍去自己的生命，只顺服这个命令就蒙父所爱。耶稣那天在约旦河里这样尽诸般的义，就预告他将要在客西马尼园子里说，父啊，你若愿意就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也就预告他要在克赫达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受洗是基督公开事工的起头，是上帝以眼见的方式见证他就是受圣灵恩膏的受膏者，也用有声的方式宣告他就是父所喜悦的顺服的儿子。有始就有终，起头总是指向结局，约旦河的开始总是指向各个他的结局。之后他说 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我们的主他自己明白，十字架才是他真正的洗礼。唯有在十字架上，他才可说成就了。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那一位，自己要在十字架上受火一般的洗礼。那天从天上来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三年之后，蒙父喜悦的爱子要呐喊，要向天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三年之后，儿子听不到有声音从天上来，儿子也不能够逃避将来的愤怒，儿子必须喝下父所赐给他的杯，杯中有热火、烈火、硫磺。弟兄姐妹，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就表示我们得着最好的，最好的不外乎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上帝的儿子受洗归入我们的名下，就表示他得到最坏的，不外乎就是父赐给他的人，就是我们。这是马丁路德所谓的奇异的交换， quite a bargain. Good for us, not for him. 就是说受洗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事，对我们的主来说却是最坏的事。你们中间还没有受洗的人应该思想这事。我受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但这些事就是福音，不是吗？从一开始，弟兄姐妹，这就是好消息。他本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他承受了最坏的，好叫我们得着最好的。他经历火的洗礼，好叫我们受圣灵的洗。他舍去自己的生命，好叫我们得着永生。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那从来就在你怀中的独生爱子成了你所喜悦的儿子，你的旨意就是要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而他你的儿子总是顺服，所以我们因此感谢你。请你叫我们越加明白你赐给我们是何等奇妙的救主，是乐意受洗归入我们名下的救主，基督是主。天父，这是何等的奥秘，却成了你所喜悦的人所领受的福音。求你赐下你的圣灵，使我们能够相信这耶稣基督受洗的福音。求你不要叫我们成了丢在火里的人。为了他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好了。